下面是四曲第二列，中乐十七组开始。今日是两个期的第二天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各位来参加的日益增多，可见上海地方的人善心淳厚，福德深重，更可见人人都有厌烦思敬去苦取乐的要求。本来人生在世，苦多乐少，且光阴幸福，数十年转眼就过去。纵如庞祖注释八百载，在佛法中看来甚为短促，在世人看来是人生七十古来稀。你我现在知道这种如幻如化的胆境，无所留恋来此参加这个禅期，真是宿世善根。但是修行一法，贵在有长远心。过去一切诸佛菩萨莫不经过多劫修行而能成功。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曰：意念我心，无数恒河沙劫，于是有佛出现一世，名观世音。我与彼佛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从文思修，入山摩地。由此可见观世音菩萨不是一天两天的时光就成功了的，同时他便公开的将他用功的方法讲给我们听。他是楞严会上25圆通的第一名，他的用功法子是从文思修而得俄根圆通的入山摩地。山摩地者华严正地，故他记者又说：出于文中，入流王所。这种方法是以耳根反闻自性，不令六根流于六尘，是要将六根收摄流于法性。故记者又说：所入寂静，动静恶相了然不生。又说：如是见真，闻所闻尽，今闻不住。这意思就是要我们把这反门的功夫不要质疑，要坚持增进，要加工用恨，才能得觉所觉空，空觉即缘，空所空灭，生灭即灭，即灭现前。这种境界既自以反闻闻自性的功夫，把一切生灭悉皆灭矣，真心方得现前。就是说狂心顿歇， 先即菩提，观世音菩萨到了这种境界，他说忽然超越四处世间，十方圆明，祸恶殊胜。一则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；二则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。我们今天学佛修行，也要这样，先把自己的功夫做好，把自信的贪嗔痴慢等一切众生度尽，证到本来清净的妙觉真心，然后上行下化，如观世音菩萨这样的32应，随类化度，才能有力量。所以，观世音菩萨或现童男童女身，化现世间。世人不知，观世音菩萨业已成佛，并无男女人我之相。他是随众生的机而应现的，但是世间人一闻观世音菩萨之名，都觉得有爱敬之心，这无非是过去生中持念过他的圣号，80天中有这种子来起现行。古今一入耳根，蕴为道种。你我今天来此熏修，当依诸佛菩萨所修所证之最上乘法。现在这种法是要明本妙觉心，即是说见性成佛。假如不明心地，这佛不可成啊！要明心地，悉行善道为耻。我们一天到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福德自此增长。加以一句话头，时刻提起，一念无声，当下成佛。诸位，把握时间，莫杂用心，好好提起话头，称。